方大同的这一首《三人游》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之前和薛凯琪合唱的《四人游》，无形之中就会让人期待下一张专辑会不会有《二人游》呢？而回到歌曲的本身，第一遍的主题让人觉得非常的俏皮，听着听着就有一些很技巧的东西不断的浮现出来，又变得非常的爵士。继续来听林凡《一个人生活》。 Lonely, lonely.

等的等照着谁，一场雨湿了一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，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，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，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，小店花湿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，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，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，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，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， 外表看似坚强，但是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仍然会受伤会疼痛，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由阿杜独特的声音诠释起来，特别的能够引发男人的共鸣以及女人的关心。这首《思夜》曾经是充斥着大街小巷，而在2007年开始呢，阿杜就淡出歌坛，在沉寂了6年之后，近日阿杜也是借着中国英超强势回归，这次的参赛对于阔别舞台多年的他有一些的压力，不惑之年还站在舞台上和新人一起比赛，这样的精神同样是受到了大家的钦佩。可以说中国英超汇聚了很多的歌手，何洁同样是当中的一员，出道以来流言蜚语就一直的围绕在何洁的身边，以至于对于他来说公众的关注点一直都没有放在歌唱这件事情上，而在中国英超的第一场何洁也取得了好成绩，也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歌唱功力。来听到何洁演唱的这一首《你一定要幸福》。

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晨报消息。市人大常委会19号召开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执法检查组第一次会议。市财政局副局长韩杰介绍说，今年将安排一般公共预算1.2亿元，重点支持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建设，对消费者的全民健身消费行为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，引导全民健身消费。同时，今年还将支持足球场地建设项目，鼓励建设一批简单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。此外，今年要将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，纳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一般转移支付资金支持范围，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。房山新闻网消息，北京国际长走大会5月6号鸣锣。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将在长沟镇举行。长走设置有8公里、16.5公里、21公里3条路线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传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站在高岗上，这是一首激情四溢的歌曲，而这首歌曲呢，也估计是很多人的最爱，精彩的程度甚至让很多人忘记了这首歌是阿妹的翻唱，这首歌也因此成为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。充满了民族特色的曲调，配上阿妹特有的热情和音乐感，我们从开始到结尾都感受到一种直冲胸臆的快感，尤其是在歌曲的后半段，阿妹那特有的高音使得我们也一下子就释放了所有的热情。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，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是他发现了张惠妹，并且使得张惠妹一炮而红，他就是张雨生。来听到这一首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，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，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，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，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，午休时间有